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我嗰件收银妹唔会有错啦。 嗯， 唉，真系咩有惊有喜啊？ 系， 即系其实咧， 劲先啦。 咁啊，唔使咁快讲住嘅，讲下啲周边嘢先。 好， 你真系啱啱阿碌就翻到屋企攞火牛咁样，咁啊够电啦。 嗯， 够电咧，咁啊梗系 拉下布先， 拉下布先。即系想讲翻啲我哋想讲嘅嘢先。 嗯， 即系我就即系。 喂，过晒咯， 过晒啫， 呢日出街都过晒啦。 系，我明白， 政治一日都延长 啊。但系我咧就会有啲对个政府有啲咁嘅睇法嘅。 嗯， 即系其实政府系争啲乜嘢咧？系争一个好似我咁嘅人喺呢个行政立咩喺个 行政会议 里边啊。明白啦，即系如果我喺个行政会议里边咧，即系我做陈志思嘅话咧，即系其实咧。我係可好多方法會令到個氣氛係冇咁僵同埋冇咁大鑊嘅。嗱、嗯，真係坦白講嚟，你睇我自己，嗱我唔係一個好叻嘅人啊 ，OK 啊，但係咧，我對個社會係有啲睇法嘅、 嗯。 我係對個立法會啊、政府運作我有啲睇法嘅、 嗯。 即係如果譬如我揸到 fit 嘅話，或者我有啲意見可以俾到阿林鄭啊，咁、 嗯、 咧其實某程度咧，我係可以令到個社會冇咁分化嘅。 嗯 ，OK。即係首先一，我有啲咩方法咧？嗱、跟住落嚟啦，九月啦，咁立法會開翻， 嗯， 咁首先梗係要平息下啲民怨啦，要使民意逆轉啊嘛， 嗯， 咁首先講，梗係派錢啦， 啊， 嗱你唔好成日以為我屌啦牛，你真係屌你咯，咁自私嘅就咁貪錢，喂我唔係一個貪錢人，就係個個都知啦，我恨錢啫嘛， 嗯， 我唔係貪錢啊，話先咧，即係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啊， 嗯， 我唔係一個貪錢，但你要記住啊，派錢。其实系呢次系最好令到市民暂缓啊，嗰个气氛。嗱，你谂下啦，嗱、 嗯， 我今年都五啊欧啦，咁我就算唔好话我成日我以前有交税嘅，而家呢几期先冇啫，系嘛？咁我就算唔交直接税，我都有交好多间接税噶，系咪先？即系我咁多年以来交嘅税，你政府派俾我。其實我都應該攞翻我自己應得嗰份嘅啫、 嗯、 ，OK 係咪先？ 係啊， 但係後生仔又唔同啦，即係連而家呢幾次嘅運動都係啲後生仔噶嘛， 係 咪先？咁你要平息佢哋嘅話，梗係派錢啦，因為講真，佢哋冇乜點交税噶嘛， 嗯， 甚至乎佢哋交嘅税，就算要交税，佢都唔會交得多噶，因為啱啱出嚟做嘢冇耐，係咪先？咁你俾得佢1000，咁就佢根本就賺曬你1000。但如果你譬如假設你俾10000蚊我， 嗯， 咁其實我交嘅税都唔止10000嘅啦， 嗯， 係咪先？我即係攞翻我自己俾咗嗰啲啫嘛。後生仔唔係，佢可能咁多年都交到幾百蚊、幾廿蚊税、幾百蚊税，咁你俾佢10000蚊，咁佢賺9000喎， 嗯， 即係喺佢嚟嗰個利益大咗噶嘛，咁、嗯、咪可以某程度可以暫緩咗佢啲戾氣啦。好，你都係認為阿牛講嘅嘢好撚。好撚貪錢，咁我唔用呢個方法去講啊，我唔派錢啦。喂，其實好多立法會去過嘅法例， 嗯， 其實有啲嘢咧係可以幫到年青人，而啲年青人係 buy 嘅，即係點樣講咧？佢 buy， 而可能我哋啲成年人未必 buy 嘅， 嗯 ，OK， 咁你氹佢嚟噶嘛？咁、嗯、其實啱啱有一條例咧，其實係可以推佢出嚟先做二讀嘅、 嗯、 ，OK， 就係呢個平板電車电瓶板车、电瓶车，哦、即系一路以来咧，其实嗱，佢电瓶车呢啲咁，你觉得呢中产或者我哋啲上年纪人，我未必 buy 嘅。当然我两睇啦，我都 buy 嘅吓，未必 buy 嘅。点解？因为我有车，啊，我有交通工具，咁我点会无端端买得架电瓶车就走嚟行街啫？我唔会噶，系咪先？我日出而作，日而息，我一个叫做翻工嘅人，但后生仔唔系。 嗯， 后生仔有呢架电瓶车，佢好多嘢玩噶咯，话即系咧，我哋代下步又得啦，玩下嗰啲咁嘅 X game 啊，咪叫嗰啲系咪叫啊 ？X game 唔会搵电嘅， 有啊， 玩电嘅你玩 XGAM 啊？咁 玩好啦，睇你睇呢片好卵犀利，转几个圈啊！ 咁抵，咁抵你政府要规管你啦，你玩到咁卵危险。 嚟啦，仲要拨笪地方俾你玩呢啲啊！咁你可以，你可能有个电瓶车，咁我度下一步。咁你咧年青人啊嘛，穷啊嘛，有边个年青人唔穷啊？系咪先？咁我就冇唔可以拥有咗一架电单车以上嘅嘢，咁样啊，电单车都几皮嘢啦。咁我买个电瓶车玩一下，咁其实我代一步。喂，咁呢个年青人 buy 噶嘛呢啲？首先我觉得啊，我唔知系咪啊，我年青人 buy 噶。 咁单你依家嗰啲学生借钱还，借钱读书要还嗰啲，你 帮佢还还一期先啦。 系咯，你 还半期啊， 下佢或者免减免啲都，即系大把嘢可以做啊。如果要氹后生仔，即系我哋呢啲咁嘅级数都谂到，你话嗰班行政会议做乜柒咧？ 即系如果我同阿碌你做行政会议，喂，俾呢啲咁嘅意见，喂，咁样咧后生仔 buy， 咁佢就唔会反对你呢一样嘢。喂，开一个好头先，明唔明啊？喂，个头开得好好地。咁咪跟住啲法例咪容易過啲囉。 算啦，派錢唔會㗎啦，佢之前都已經話派錢係啲無能嘅。 唔係啊，而家派錢真係唔係咁講。 佢自己講過呢樣嘢有打到 你 話咩 佢。佢哋講啲政府講嘅嘢你好信。話聲俾你聽，我就係估計係咁樣。突然間話加快派錢㗎嘛，湯旺波話九月底之前派曬㗎嘛。好啦，九月底之前派曬，咁十一月選舉，十月呢嗰啲建制派一定係建制派係提出嘅。喂，舒緩啲民憤啦，喂派啲錢，派啲錢啦，多多少少都好啦，四千又好，三千又好，一萬蚊都好啦，唔撚知幾多。咁佢哋辦成功爭取。 咁多嘢啦，啲人又搞幾億行政費去派。 唔會㗎啦，呢次係好撚疏爽㗎，你篤下個鼻就有啊。 無條件啊，任派。 係任派㗎啦，基本上。啊！一篤下個鼻友，我覺得呢次 呢個就係林鄭自己講過話反對嘅嘢，我唔相信會再做嘅。 會做，呢個時間佢焗做嘅，因為建制派喺個十一月嗰個區議會選舉真係好撚危，即係你起碼要俾，你要俾佢哋辦成功爭取啊嘛。即係坦白講話先，你派錢都危噶啦，我知你。 派錢都死 嘅。啊！起碼我爸阿媽嗰一紮老人家咧，佢拜啊嘛。因為我阿媽真係以我舉個例，我阿媽。哎，今個人唔投啦，佢話唔投啦，唔投啦，區議會都唔投票啦。喂，如嗰啲個氣氛令到我阿媽都唔想投啊，而家，即係唔想投呢建制派，即係泛民派，我阿媽一定唔投噶啦。佢咁咪好喎，佢兩邊都唔投，仲冇咁啊，咁啊最好喎。 唔係有個危險喎，俾人冇撚咗。 唔會嘅，我呢樣我會 check 住噶嘛，放心啊。 唔係佢俾人冇撚咗啊。 哦，咁呢啲 即係你知佢唔知揾個啲咩團體噶嘛？ 冇咁易啊，其實我唔會覺得咁容易嘅，我唔會覺得咁容易嘅嚇。即係你假身份證啊，大佬。我阿媽啱啱先換身份證。 政府真係咩做唔出啊，大佬講大話都講撚到已經風土病咁樣啊！屌你老味。 嗱咁，但係多一樣嘢啦，即係其實你好多政策係可以開個好頭先。開個好頭先咁樣，呢啲唔會有人反對㗎嘛，咁而且就係去舒緩啲後生仔。而家你所有立嘅法例開頭梗要偏幫下啲後生仔，俾佢有，你又唔覺得政府騰太喎？喂，我始終我都要立法㗎啦，係咪先？即係電瓶單車。 佢依家都講，咪佢講到明，依家而即係只會暫緩唔會撤嘅原因，就係因為諗住下遲啲又再推翻出嚟㗎嘛。係 咁樣咪，咁起碼暫緩到佢先啊嘛，有一段時間先啊嘛。即係佢話啫，下年嘅七月就已經一定係等於撤咗㗎啦，即係只捱多一年㗎啫。 七月喎，仲有一年喎。 係啊，你捱多一年㗎啫。 屌你諗到不斷加會咯。有幾難啊？ 咁啊係，但係講真，佢只捱多一年啫。咁講真啦，捱多一年就唔難捱㗎。但你起碼要平息呢班人嘅怒氣，係咪先？因為要再推佢上出翻嚟㗎嘛。你平息呢班人嘅怒氣，呢班年輕人嘅怒氣啊！你唔好真係諗住等佢哋啲年輕人犯錯啊，跟住嗰個民意逆轉。其實坦白講，你政府用呢招用咗太撚難，太撚低能啦。你啲悲情牌打得太撚渣啦！十三個人喺個警察總部裏面，即同一時間要過白車嘅，你呃鳩我咩？我牛頭角啊，都係一日一次啫嘛，頂曬籠！你一日日有十幾個人，哇！你豆腐嚟啊！你啲人，呢啲呃唔撚到人，即係嗰個52，你黐線！你十一點半，你喺條街度，你翻乜撚嘢工啫？你翻乜撚嘢工啊？喂，你翻私間係翻十一點啊夜晚，你起碼要十點九 線人㗎啦嗰啲啊， 係先起碼十點九你就已經要翻工啦。但係而且 當時個警總裏面係唔可以出入㗎嘛。 你都明知俾人捉緊翻撚嘢工嘅屌。 警察其實又遇咗呢啲咁嘅問題㗎。如果譬如你返唔到工，譬如假設你間差館火燭，咁你返唔到係咪唔使返工先？唔係㗎嘛。警察有個指引，就係、是、不如你要報到嗰個地方冇得報到，你係要就近嘅環頭報到 嘅。 其實嗰個差佬係應該去環頭其他環頭報到，而唔係揀衝翻去警察總部嘅。 好多大機構都係啦，啲銀行都識得話 work from home 啦。如果你翻唔到工， 係咯， 即係大把替代方法，你要發報到。 所以你呢招數解釋唔到啊！坦白講啊，好簡單啦。我陰謀論㗎啦。喂，派獵友出嚟俾人打啦，咁定？ 一係就搏俾人打，一係就煽動啲群眾。 係咯，煽動啲群眾，咁個民意咪轉咯。如果佢嗰日搞爆曬， 俾人起咗底啦。佢網上面俾人揾到佢個 Facebook， 跟住原來另外見到有一個女警話。睇直播嗰陣嗌啲人衝啊嘛，原來嗰個女警就係呢52個老婆，係 咩？ 係啊， 哦，即係而家你真係冇得走，即係夾曬噶嘛。 連登嗰啲人真係 即係高登到， 真係靈得最拉，真係莫得最高登嘅真係。 而家連登啦，而家高登分裂出嚟噶嘛， 真係唔好睇少呢班人。 真係我真係好犀利。喂，坦白講，你已經呃到人得噶，你啲演技又差， 係咯。 屌你啦，咩？坦白講，如果俾我，好撚簡單嘅啫。當日政府總部你唔係維警總。一個老人家，一個大老婆，就夠撚曬悲情㗎喇。 唉，講真，你五點之前都已經走得㗎喇，你做乜會留個老人家同個大老婆喺度？根本就多鳩魚嘅。根本後尾醫管局啲咩秘密網頁都踢爆啦，話根本都冇人留醫。 有16個人搭白車， 個個都話我去到醫院冇事到，要翻屋企。 佢都翻屋企。喂，所以你咪戇鳩咯，做啲嘢你夾唔到㗎嘛。即係你呢啲演技太差，你明唔明白啦？如果俾我唔使講，喂，留兩個老人家，留個老人家，留個大肚嘅，唉，咁就屌你，咁啊點曬？ 你留嚟都俾人屌啦！你五點之前走得嘅，你留佢度做乜啫？根本就係揾事嚟搞。 係咁，嗰個老人家可能要清潔咧。 清咩潔啊？大佬俾人圍緊啦，你仲清潔？係咯，啲文職五點都走曬啦， 咪冇得走咯。 多鳩 你知啦，呢啲咁嘅政府部門，你梗要你做埋喺首尾先㗎啦。咁家陣你真 係要個老人家同埋大肚婆留喺度做埋一手尾，你個政府部門都 不嬲都 係 咁街㗎啦。尤其是老人家外判㗎嘛，你未明白啦？外判㗎，大佬一定要做埋佢㗎。嗰個大肚嗰個就可能係差人，你可能啱時間嗰個冇得講。個老人家真係要做埋佢㗎。你記住外判公司，你就唔做埋佢炒你老母魷魚㗎。我聽你咧，所以點咧？啲演技唔夠咯， 都唔會。 你問咗我之後，我真係我哋鋪排咗啦。當然我唔係一個好咩嘢，但我哋啲即係我啲家族編劇嚟㗎嘛，或者係呢屌你囉，咪真係編到出嚟㗎嘛，即係合情合理㗎嘛，咁先可以攞到分㗎嘛，你唔懶得係咁抵你死啦，你而家你排下等囉。 唔係佢應該 等民意逆轉囉， 佢唔應該留任何人，佢應該係即係入咗夜之後突然間差館傳一聲槍聲，跟住原來有個警員因為抑鬱症自殺咁樣，咁有人停重情你啦。 即係我成日覺得，如果當日嗰位殉道者啦，我話叫殉道者啦，跳落嚟嗰個殉道者係個差佬，民意一定逆轉。其實我睇法講，我都話好彩嘅啫，即係唔係咁我好彩啦，我冇撚撲街。喂，真係屌你咧！如果調翻轉嘅差佬，就真係完全兩回事噶。不過算啦嚇。咁 呢啲出呢啲事冇人搶嘅。 咁啊，我都睇下個政府跟住點做啦。你唔使掰我個講法，亦都唔使掰政府個講法。你睇下政府點做。如果一個真係愛民如子，嘅政府咧，佢一定有好多方法會令到你嘅民意逆轉，同埋令到你哋嘅心理會。暫緩啲嘅，但如果佢唔出理你嘅話，咁佢自己都唔得噶，佢都死緊噶，因為佢個施政好難做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我都希望係咁啦，咁都係希望我有留意一下個時事啊。其實政治唔搞，你唔搞政治咋，政治真係分分鐘搞你嘅。OK， 咁其實睇咗少少會好啲嘅。好啦，唉。咁樣講十四分鐘，咁而家夠電就可以吹耐啲啦，係嘛？ 好， 咁我吹耐啲啊，因為其實我咧一定夠吹。喂，嗱你諗下啦，當日我又講翻轉頭啦，咁啊開頭我哋食飯嘅時候啦，即係食飯嗰時候嗰度未到噶嘛，咁啊我傾住佢嗰條女嚟啦， 即係嗰條女嚟，即係嗰個地產妹一嚟，咁哇！我真係覺得，即係對個網友唔住啊！坦白講， 點解咧？ 又係著到村姑咁，屌！唔係粉紅，呢啲乜套佢套裝啊？你明唔明啊？嗰啲嗰啲八十年代 大媽式套裝， 又唔好大媽，但係真係大媽會著啦。即係八十年代啲套裝啦，即係啲。即係八十年代行政人員套裝啦，我真係閪撚到屌你咧！即係 嗰啲粉藍色嗰啲， 我就哇！哇！真係我網係個網友自己呃到自己，我成日覺得係自己呃自己。 咁我網友可能中意啲制服式咧。 哇！嗰啲唔可以叫制服，嗰啲 半制服啦。 係啦，咁都你話係 啊 ？O L 碌啊！ 啊！即係啱啱講 大陸， 即係話嗰件攞嚟衫都冇換咧。其實嗰條地產妹。都是住環江嘅啫嘛，佢可以翻屋企換件衫啊嘛，連衫都冇換啊，咁跟住佢拖住 冇咯，證明佢個人有責任感， 係，所以佢嗌佢就唔會賴嘢啦，個網友，好啦，咁跟住到咁啊，我冇攬一攬地產妹，我即刻就唔攬啦，攬隔離嗰個啦，佢哋兩個拖住手入嚟嘅，哇，真係好似好姊妹咁樣嘅，咁我望一望，我一睇。即係都唔好話中女啦，咁都廿六歲到嘅，咁啊斯斯文文嘅，咁啊著住 T 恤，咁啊著住一條唔知乜撚嘢褲啦，總之唔係運動褲，唔係牛仔褲，休閒褲啊， 休閒褲啦都 係啦，咁啊著對又唔係波鞋，又唔係咩，總之我唔知乜撚嘢啦， 休閒鞋啦， 休閒鞋啦，唉佢乜得休閒啦，咁啊出嚟，哇坦白講普通到咧。佢嗱，唔好講個樣先，個人咧著嗰啲衫又係普通到好窒，但都比地產妹好，因為地產妹真係太撚土啊！著嗰件嘢真係屌，真係撈飯喂貓都唔食嘅話，即係嗰啲佢嗰件衫，咁佢嗰件衫都覺得唉，都似翻個樣嘅，真係似翻啲休閒啲啦，總之又係好撚休閒啦，咁啊，我唔似出嚟做小姐啦，咁起碼有嘢啦，咁坐低，咁嗰啲女真係斯斯文文嘅，全程冇乜點講嘢嘅啫，喺食飯嘅時候，咁食完飯啦，咁啊梗係咁啊，猜下骰盅啊，玩鱷魚嘅時候咧，咁咧都啊就出奇地投入啦。所以嗱，記住啊，啲網友，你真係要諗一啲遊戲去玩，你唔介意嘅話，你可以真係買隻鱷魚嘅，即係其實即係鱷魚嗰係可以令到你嗰個氣氛 帶動 非常之好嘅，即係你冇話。跟我啊，因為跟我就唔使啦，我自己帶啦。即係你自己咪買一隻咯，你喺淘寶買十蚊啫嘛。 喺深水埗買都係幾十蚊啫。 深水埗都係十蚊啫。你知唔知鱷魚啊？我哋啱啱買嘅時候係99蚊，我喺玩具反斗城買99蚊隻嘅。買下就越買佢啲商場買，就跟住60啊、50啊，跟住淘寶揾到就20啊，跟住深水埗突然間又係20啊，突然間哇呢排平到10蚊都有。咁而家淘寶啊，其實淘寶都係10蚊。九個幾都有噶，咁樣買，除咗鱷魚，仲有啲咩獅子狗啊， 鯊魚啊， 咁嘅 Kitty 瓜啦，其實好多選擇嘅。咁其實買翻只我哋旁身都好啦。咁同啲網友，即係同啲朋友，去酒吧玩，喂，即係好撚簡單，你唔好諗住 帶落去酒吧都得 㗎。你唔好諗住咧，即係一定要唱斜機。即係香港啲酒吧。 又話唔定隔離台啲女見到都過嚟。 即係我哋溝女其實都唔係難嘅，因為當晚我哋咧。 我哋成班仔都可以自己喺酒吧度自己一 位 喺度玩嘅，玩得嘈啲人， 嘈啲啊引人聽， 系啦。 好似我哋咁，我真係好坦白話俾你聽，當晚我哋四條友喺個酒吧裏面嗰啲音樂酒吧玩到，我哋隔離左右啲仔仔女女，即係一 pair 嘅男女啦，同埋一班嘅仔啦，係冇一班嘅女嘅啫 ，OK 嚇，都係我哋係。焦點嚟嘅，即係我都覺得係玩得好撚過分啊！即係我話你玩到咁撚突串，咁中疾你㗎！啲人飲大咗，你玩乜做乜玩得咁撚串啊？即係我好撚驚呢啲嘅。 環哥唔驚嘅，環哥 OK 嘅。 我喺香港玩得串啊，都俾人屌過以前做仔嘅時候，做仔嘅時候可能十零廿歲咁啊出嚟， 咪咯十零廿歲唔恰你恰咩？ 玩得好啦 ，high！ 啲差佬都中意恰我十零廿歲。 梗係啦，好啦，點解啲年青人咁樣反對啲差佬咁憎啲差佬？由細俾你鬥老大啊嘛，佢對你根本就唔撚集中意啦。咁而家有機會反鳩你，咪反鳩你咯。 我喺 Facebook 上面同人傾偈都話，你只要俾差佬鬥過你，冇理由唔憎差佬嘅。 係啊，冇理由唔憎，尤其僆仔。 即係黑人憎到啲態度咧，真係當你反咁。 而且差佬係唔會鬥我哋呢個年紀大嘅人。 係啊，我哋呢咁嘅年紀佢就唔敢鬥。 係啊，佢鬥啲後生。 屌撚屌撚翻個轉頭啊！鬥到我哋。 即係我試過嗱，我有提我話，我一次落牛樓閣玩捉精靈 Pokemon。咁我都喺度坐，有個差佬行過嚟。咁佢望一望我，我以為要 police checking 啦。咁我話我同阿 Sir 講，喂，我捉緊精靈，我真係唔肯怕魚啊！如果你老兵等嘅，我捉緊精靈，我捉完，即係如果打緊啊，真係唔停得啊！我捉緊精靈，打緊轉頭我俾身份證你，跟住個阿 Sir 都望望我，咁樣只行開咗。即係佢唔敢鬥你。咁跟住我又見佢鬥啲靚仔啦。我屌你啦！鬥啲靚仔孭住個背囊啊咁嗰啲啊！喂，當時個氣氛係冇咁嗨添嘅，而家係鬥得仲勁啦。但係我而家呢排我見到，我啱啱上到我都見到人鬥， 黑衫啊，口罩啊，頭 髮係啊，唔著黑衫都鬥啦。所以你只見到而家我都唔敢著黑衫，費事翻嚟喺過關俾人 check 啊，而家 check 電話㗎嘛，好咧興啊，真係㗎。 呢度未開始，未見到我未見到。 我有網友話已經係 check 緊電話㗎啦，喺地鐵站。不過唔係呢度， 我地鐵站， 嗱啲而家 check 地鐵站，我聽講 有部機喺度專 check 電話，有部機啊，一篤落去就 check 到曬你啲資料啦。咁所以咧，你有啲網友咧有啲甜片啊、甜相啊， 咁你都要開咗鎖佢先篤到嘅理論上，即係但係即係喺大陸人哋叫你開鎖，你敢唔敢唔開？係 咯， 唔係香港。 總之唉呢樣啦，好啦，咁樣講，唔好拉布啦，咁做今集冇諗住拉布嘅。 OK， 我係諗住講返個過程嘅啫。咁我嗰件事斯斯文文咁樣食飯，其實都冇乜嘢講嘅啫。但係去到酒吧呢 玩就好嗨 i 啦。 如果比起地產妹呢就真係地產妹其實玩過鱷魚㗎啦，因為我同佢兩個玩。咁其實地產妹個反應呢係好過收銀妹喎。咁收銀妹就真係即係佢投入嘅，佢都好，都係嚇佢咧，佢都驚嘅，嚇佢都驚嘅。咁但係就係唔會玩到笑啊，笑嗌得好撚大聲啊，即係哎呀咁啊，即係唔會嘅，即係都有啲內斂嘅。咁我心諗，以我經驗嚟講，仆街，你唔係唔開心，但係你咁你自己唔放咧，咁你喺房又點放咧？係咪先？咁當然啦，我又得閒又鬥下佢對波啦，鬥下佢對波。咁佢當然又鬥一鬥我條嘢啦，咁我又覺得 有啲互動 喎，都好啲。哇！如果我鬥鬥佢波，佢俾一爭我咧，即係唔係鬆我爭啊？咁一爭頂一頂我咧，我就乜撚嘢忍都冇噶啦。話聲你聽，咁佢我揸鬥鬥佢啲波，佢都冇就鬥一鬥我條脹咁啊！最衰嘅抖頭脹 咯，即刻起身。 屌你都硬幾次，屌你真係硬幾次啊！屌我即係嗰段時間喺酒吧度已經硬幾次，所以點解我飲唔到第三碌就咁解咧？其實因為我都趕時間，我都好撚趕時間咁我玩咁啊，都 OK 啦。但係個硬係唔覺得唔同我哋去唱 K 咧個分別咧，其實幾大嘅。其實係呢隻真係人嘅問題啊。係嗰個女仔個問題，佢真係冇咁放。因為講真，可能我哋唱 K 係一個密室啦。密室就唔會有其他外人啊，咁樣佢所以玩得可能喺個 K 房就玩放啲啦。但係佢哋咧係一個叫公眾場所啦，即係佢唔排除，我估咋，唔排除可能啲街坊朋友都會嚟依間酒吧玩噶嘛， 撞到熟人啊。 其實基本就好少噶啦，其實基本上即係啲人佢唔會話一班人走去酒吧玩噶嘛。如果佢去飲酒都食宵夜啦。如果而家同一笪地方，係咪先？但佢唔排除㗎嘛，咁佢硬係佢我會覺得佢玩得即係格格不入嘅，即係冇我哋唱機玩得咁投入嘅，咁都唔緊要啦，都最緊要都係自己嚟料啦。咁啊俾你啪啦埋單走啦，因為唔使埋單呀，因為俾咗錢啦嘛，咁啊喊走啦。咁啊行嗰段路咁啊又覺得即係都幾撚大鑊啦。個網友呢就已經拖住我講講個身形俾你聽先。地產妹咧就矮嘅，網友咧就同我差唔多高嘅，即係就我哋咁高度啦咁樣。咁其實相形見絕嘅。咁但係個網友拖住阿地產妹嘅，咁我覺得咁啊拖住咁 OK 啦。我咧佢就唔好想拖嘅，咁啊佢都分開行啦。我覺得 哇咁嘅環境屌你咯，咪真係即係都真係好撚大鑊㗎，我 feel 到好撚大鑊㗎，我真係 feel 到好撚大鑊。咁啊，我照計啦，翻酒店啦，翻酒店咁啊，都係照計啦。咁啊，坐低啦，咁啊，翻房咁啊，咁啊，佢翻去咁啊，地產妹同埋啊，齋出咗講咗個名，其實你聽翻佢早幾集就知啦，我唔知嘅咁個網友就已經佢嘢我其實我唔知啦，因為佢發生啲乜嘢我唔實理佢噶嘛，係咪先啊？咁啊咁啊，我話咁啊，一路喺個房度咁樣咪坐低咯。咁坐低我話不如沖涼啦。跟住佢話，咁佢話好，咁佢都話，邊個沖先啊？咁樣，邊個沖先？真係 一齊沖先啦！ 即係冇得一齊沖啦！咁我當然我曾經諗過，敲佢沖下涼， 撞入去 啦！我都唔止一次啦，我慣犯嚟嘅，話聲聽，慣犯嚟嘅。但我諗啊，哇，咁撚冷淡，如果突然間咁樣沖一沖佢。嗨就好啫，唔嗨嘅真係好撚反感喎，而且真係，而且屌你如果有咩事過三長褲短，佢話曬，我即係一都感覺話曬佢都兼職嚟嘅啫嘛，即係唔係小姐喎，真係阿姐劈炮走，咁咪屌你咯，咩講啊？嗰咪陳三虎打飛機，我永遠唔贊成陳三虎打飛機啊嘛，咁我就取消咗呢個念頭，咁就咁啊佢去出糧先，咁就算啦，唉咁啊我都等啦。咁啊，大部分等柒啦，咁樣咁啊，睇下電視啦，咁樣噼里呱啦啦，咁佢咁啊，再沖咗一啲時間啦，洗得好撚乾淨噶啦，擎曬乾水噶啦，咁跟住佢翻落嚟，跟住話啊，我好簡單啦，我沖啦，咁樣沖啦，咁我沖啊，梗係三爬兩潑啦，即係我就係揾啲翻緊咪嗰啲沐浴露啊，捽下個心口啊，捽下個屎眼啊，捽下條脷嘅啫，最緊要快啊嘛，啊跟住因為我一支攞口水啊嘛，咪攞個口。咁屌你幾分鐘我就沖完嘅啦嘛，五分鐘唔使啊，我沖個涼嚇。咁沖完咪平拎白藍，話撈條毛巾咁啊，唔係撈條浴袍，嗰度唔係浴袍浴衣啦，神撈啦，唉。咁啊跟住行去咯，咁啊攬啦，嗱又攬攬啦，攬攬，咁啊梗係錫錫啦。咁啊梗係解除佢副武裝啦。一解除武裝一手啊嘛，摸下啲 body 啊咁啊，有波嘅。啊，咁啊，都系粗啲啊，条腰粗啲嘅，因为佢又翻咁高啊嘛，跟住再摸落肚度，一摸落肚度，哇，乜嘢遐想啊，其实都估到啊， 生过， 系啦，有人神物啦，都估到啦，喂，讲真，你廿六七岁，系咪先？就唔知佢有冇老公嘅啫嘛，系咪先？咁当然一阵之后我会知啦，系咪？咁跟住冇耐，哎呀，屌你咯，咪又系。人母啦，唔好人未知人咪人妻啊嘛，人母啦，咁啊都咁啊，每日都系捽下捽下捽下咁样，咁啊擦下擦下擦下，咁啊反而有啲反應喎，咁啊反而打機輪啦，對，即係啲打機輪已經唔同啦，咁啊錫一啖，錫一啖，大啖啲，錫下大啖啲，就停下，往下佢又錫下佢，往下佢即係錫個時間好撚長噶啦，咁啊一路揸啊， 好多前氣交咗曬， 俾啲前氣你啦，唉，見你咁樣，咁啊當然啦，佢玩下都開始有啲投入啦，咁樣叫佢 take the condom 度就砌啦，咁都有安慰嘅，都幾好砌嘅，水多，咁跟住乜都係嗰樣啦，神山虎你知都唔係流㗎嘛，咁當然有啲都唔知佢真嗌定假嗌啦，咁都嗌得幾好聽嘅， 冇擔， 我都想，咁其實都預咗唔擔㗎啦，我都預咗唔擔㗎，所以呢啲唉算㗎啦。 哦，即係你冇要求啫。 冇要求啦就冇要求。咁啊 咁佢又主動。 但係幾好齊呢幾好齊幾好齊㗎。即係狗水呀。即係唔知係咪即係嗰啲咁嘅年紀呀、開始踏入差唔多可能28、29啊。你未夠嘅30零先係嘅。但係開始踏入嗰啲年紀又可能即係咩啦咁啊診。咁診完咗肥嚟咁完撚咗啦。咁跟住就問啦其實做愛嗰個過程，我係非常滿意噶，係冇一擔嘅啫，即係有時診下佢啊，錫下佢啊，咁其實多水多汁，咁啊，仲有一個好處喎，屌屌下佢要收窄嘅喎， 哦，收音機喎， 收音機嚟嘅喎 ，OK 喎， 要 OK 喎，咁樣呢啲鯉魚嘴嚟嘅喎，係 咯， 即係咁停一停咧，就佢啜下啜下嚟嘅，呢啲人喺度好撚滿意嘅，呢啲人呢咪驚，呢咪喜咯，咁肥啲肥咧，咁啊，即係都 finish 啦，咁啊跟住攬下咁傾下偈啦，咁就。跟住我話個 BB 幾大啊？咁佢人講5歲， 五歲，跟住我喺佢都冇問我點解知啦。 嗯， 但係點解知啊？摸呢個圖就知㗎啦嘛，因為幾明顯有佢任神文。 嗯， 都幾撚唔開胃嘅。 嗯， 即係幾撚唔開胃嘅，即係好撚明顯嘅嗰條任神文，唔係摸出嚟嘅，睇都睇到。 嗯， 係一條條咁樣。咁佢話五歲咁啊，咁我都問你知咧，即係乜鳩笠㗎啦嘛。咁我話老公咧。咁佢話離咗婚啊，咁跟住佢自己係將個 BB 就佢老公嗰度養囉，咁自己落嚟打工囉，咁講返呢啲啦，跟住我話喔咁啊，咁你得閒就過嚟呢度做啊，跟住佢哋講話係㗎，我哋做外圍女 嗯 啊，一路以來即係我哋香港人都唔識用外圍女呢三個字嚟形容呢啲女仔， 嗯， 即係我即係頭嗰幾集我都用緊 兼職， 其實佢哋有一個槍㗎嘛，即係我哋叫個母女，佢哋叫小姐，我哋叫做兼職，佢哋叫外圍女㗎嘛，佢哋自己咁嘅稱呼㗎嘛，啊咁我知道，咁我以後識嗌啦，外圍女，我其實我早兩集都想咁嗌啦，因為呢條女令我知道記得起，一路都知㗎，其實一路都知道外圍女呢樣嘢嘅，咁佢哋會咁樣形容自己嘅，佢哋咁樣形容自己，點解會用外圍女形容自己呢？就因為佢都覺得佢同小姐唔同啊， 係咯， 個心態就等於我網友一樣，呢個兼職 就唔係小姐， 唔係小姐就乾淨啲， 嗯， 佢自己都會覺得係咁樣，我外圍女，我唔係做小姐，我就會乾淨啲， 嗯， 佢自己都有一個咁樣係呃自己嘅諗法， 嗯， 咁佢咪呃自己得咯，你可以呃自己咁樣，咁我傾傾下，咁傾咯。咁我話你打份呢啲咁嘅工幾錢月啊？佢話6000，包食，包食住咧就同個朋友，佢係公司包宿舍嘅，但瞓唔住唔揾到人， 實在太差啦！ 太差啦！佢同幾個姊妹咧， 嗯， 就搬咗出嚟租啲閪嘅屋啦，跟住咧佢一講姊妹， 哇係喎，又 哇你先。喂，我就話你有冇仲有冇朋友可願意出嚟做外圍㗎？咁我可以照俾㗎喇，錢我照俾2000，你自己拆幾多提成幾多，提成幾多我用提成啦，我都識講大陸嘅語言呀，提錢知道多時候你就自己攞，我淨係俾佢女2000，咁佢女提成俾返幾多提成你呢，我唔理呀，我仲問佢有冇，咁佢呢突然間我唔知係真定假，佢話：你唔好問我啊，你問翻阿地產妹啊。 哦，即係佢都費事， 係啦， 知自己 即係認為地產妹就變咗無啦，因為佢係地產妹介紹啊嘛，佢就唔想搶地產妹生意啦，係咪先？即係當然，地產妹都一樣啊，佢都唔想我同阿林林講嘅，佢都唔想嘅。即係等於佢都唔想搶地產妹生意，差唔多啦，因為佢介紹啊嘛。係先，咁佢都有種人覺得唔得，唔可以咁做。咁佢咪話咁啊，話揾地產妹啦。咁啊，我都就話你揾地產妹啫。我話咁其實有冇啫？佢話佢有啦，佢會揾到噶啦，佢揾到嘅。咁我就話喂，有冇啲姊妹想睇下啦咁樣。佢又話唔方便俾你睇。 哦， 咁樣咁唔方便咪算咯。咁啊，跟住咁啊又係照求咗一份啦。瞓到唔知幾點啊？因為記住佢休息㗎嘛，我又唔知瞓到幾點啊，咁自己零時十分， 星期三唔使翻工 喎，係啊，唔使翻工㗎嘛，咁我咪又診咯，咁瞓啊，我唔知瞓到幾點啦，咁跟住我冇第三橋啦，診完第二橋，咁跟住嗰個女仔電話響，電話響，咁跟住佢接電話啦，咁原來咧地產妹就走啦，問即係意思話不一齊走啦，咁但係佢嗰陣時候都 天光未啊？ 光晒啦，八點九點㗎啦，八點九點㗎啦，因為地產妹其實佢好 free 㗎嘛，佢可以即係可以返12點㗎嘛，佢同我講過㗎嘛，佢返幾點都得㗎嘛，其實咁大概八點零九點鐘到囉，其實冇問我時間啊，我真係總之10幾之前啦，咁佢接咗電話，跟住佢話走啦，咁跟住我先至用微信俾錢佢囉，我俾錢佢啦，咁跟住佢咁走咁樣，第二朝咁即刻發個短信俾個網友，我話一點鐘酒店大堂等啦，跟住其他先再傾啦，咁完啦，咁即係一點鐘咪大堂等啦，跟住咪同我網友搭車搭滴滴啦， 翻咗去羅湖，喺口岸茶餐廳食嘢，傾埋個採購報告。咁咪所以知道佢啲嘢咯。咁我解釋埋我啲嘢俾佢聽，大家交流下咯。咁就完咗呢次啦。咁當然啦，咁最後啦，如果網友真係要玩呢啲樣嘢咧，我就真係咧前院咧揾阿林林啦。因為佢首先有林林真係多啲。OK， 即係如果就算嗱，好簡單啦，呢次我揾地產妹約㗎，其實呢、呢件女，首先質素嚟講， 好一般， 就係好一般啦。而家仲係人母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離咗婚唔係人妻嘅，都係人母啦。咁其實唔值㗎啦，我真係覺得唔係好值㗎啦。咁不過咧，話你嚴打得咁撚緊要係嘛？咁啊冇得搞啊，自己細佬唔爭你啊係嘛？咁而且咁地產妹如果有得介紹嘅話，佢可能俾得幾個我揀，佢都冇啊，佢一直就冇。我上次同你講過嗰個收銀妹，你制唔制啊？咁樣啫嘛。咁但係林林啊，佢當然啦，佢除咗有呢一班咁嘅兼職，佢仲有一班女噶嘛。咁佢嗰班女，喂而家都 冇得開噶啦， 冇公開啊，係咪先？咁其實佢都可以安排。咁我哋咪最多咪一樣咯，我哋唔會唱機咯。其實仲平啊，我哋揾酒吧玩咯，係咪先？我人多仲好玩。咁其實都可以咁樣，你知道，即係你又唔好，即係啲網友唔好當兼職係兼職咯，即係唔好當外圍女同小姐有分別咯。咁就玩得啦，咁可以嗌埋班小姐。咁 但係有啲人鍾意外圍女嗰三個字，呃出自己舒服啲。 所以我上兩集我都用，都話你聽，其實冇分別㗎啦，基本上真係冇分別嘅。 係，咁其實好多根本就係原本係坐台嘅，不過依家冇公開咁就變 咗。係囉，係囉，咁佢唔同你講，你都唔知㗎。係 啊， 係咪先？咁咪希望如果朋友問我要玩，咁我盡量安排，我盡量安排，但係唔係一定得，但好似個長波文咁嗰隻話要11點先嚟嘅呢，咁就算啦。因為11點呢，即係冇得玩啦。冇玩適中個過程呢，咁我就唔制嘅。所以我已經退咗長波文，叫佢問啦嚟玩啦。咁預報時間差唔多啦。咁希望啲網友繼續打賞啦，神山虎啦。咁最後呢亦都多謝嗰位網友啦，咁佢嗰五嚿水港幣呢，咁又請飲酒啊，食飯 AA。咁我真係嗰日真係好撚平㗎呀，我真係拿住2000多元就搞掂曬啦，係先。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。希望有啲網友可以咁玩啊！仲有呢輪咁嚴咧，如果譬如網友想玩咧，你就要真係微信同我傾下先或者你要玩就不如去珠海玩 ，OK？ 唔好搏，因為我唔知道嗰個運動玩成點即係其實某程度我係唔主張，因為好撚真係幾嚴啦。男人晏晝都問兩句嘅話。咁即係夜晚我覺得真係幾得恐怖㗎喇。 咩翡翠明珠都成接埋咗喇。 係喎，翡翠明珠接啦，呢個30年 接埋喎，唔係內部裝修喎，接埋。 30年嘅老字號啊，翡翠明珠，而家講埋唔係講名啦，翡翠明珠。新都酒店最出名嘅嘅斜機場。講緊5000蚊個嘢，五六千蚊個嘢嘅場，貴價場都要接埋。OK， 即係你排幾多都冇用啦。 咁你自己 真 係 打正嚟咗 喎。係啦，咁呢輪又真係玩得小心啲啦。咁盡量去珠海啦，因為我哋有網友去過珠海，咁問咗小龍女，小龍女話呢排好撚旺啊。梗係旺啦，深圳啲人玩啦嘛，全部逼曬嚟珠海囉。咁其實可以考慮去下珠海玩下啦。咁其實某程度你都要搵多幾個地方嘅，咁如果網友有興趣嘅話，但係再埋一齊玩囉。 港珠澳開咗又方便啲啦。 係啦，咁就可以再埋我一齊玩啦。因為嗰陣我都唔想成日講兼職啊、飯盒啊咁嗰啲，即係你唔換我都厭啦，係咪先？我又唔想夾硬搵件飯盒出嚟講嗌嚟做一集節目。其實上兩個禮拜真係上幾個禮拜係咁樣樣，特登搵啊小豬啊咁樣約佢哋出嚟。特等我為佢哋做一集節目俾你大家聽，我又唔好想我真係想即係順其自然就好似 搞啱個珠海團囉。 係啦，搞下珠海團啦，咁樣睇下咩啦。因為珠海我覺得唔夠熟悉啊，啲唔熟悉啲我又唔係咁鍾意啊。我想話呢，你哋開始冇得揀㗎啦。你要發掘啲新嘅地方㗎啦。OK， 咁節目時間真係差唔多啦。咁下個禮拜聽下啦，聽下啲網友嘅屎橋啊，係咩屎橋 咁你應該估到係咩啦，梗係關於小影㗎啦。我嘅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